家咧有请李小姐。 系啊，李小姐你好。 系你好啊，你好啊，阿祥哥，各位主持你哋好。 你好。 我咧最近咧就买咗啲椰子啊，喺越南啊。 系。 咁我咧就买翻嚟嗰时咧就好似猪油膏咁好实，咁啊摆咗喺度咧，咁我人哋教我，佢话你可以用我哋整啲头发焗油啊，都可以噶咁。咁我咪试下啦，咁啊都 OK。咁最近咧摆下摆下，我觉得变咗咧底下嗰度咧就有一寸到咧就系、是。好似系即系延伸嘅紫色嘅白色嘅浆咁样，咁、上面咧就好似油咁样，咁我就觉得系咪坏咗啊？定话 李小姐，你屋企有冇开空调啊？冷气啊？ 有时有 嗱，而家我睇到咧，我哋呢度嘅温度咧，香港咧就系23度啊。咁椰子又好得意嘅，就系、是、大约系25度分界嘅。即系话咧，25度咧，佢就溶咗咧，就变咗系即系好稀，好似透明嘅液体嘅。 系啊， 25度咧以下咧，去到20度21度咧，佢就擎咗好似蜡烛咁嘅喎，蜡咁嘅喎。 系啊， 所以咧，嗱呢几排咪天气暖咯，咁佢咪溶晒咯，咪就系咁啫嘛。 其实系唔会坏溶。 梗系唔会啦，系完全冇问题嘅。呢个系非常正常嘅。 咁但系点样摆会最好咧？其实 嗱。先講埋呢樣先啦。 好啊， 而家市面上係有一啲係保證係唔瓊嘅椰子油，嗱呢、個有理由㗎、因為佢係有時我以為按摩啊，要嚟做好多嘢咧，煮餸啊咁樣做撈沙律啊咁啦、你係一嚿嚿好似蠟咁，好難搞㗎嘛，係咪？嗱，咁我就唔建議買呢啲，一嚟啲貴好多，二來咧佢其實佢係抽咗一啲最有營養嘅成分出嚟，咁就令到佢唔瓊啦。 咁啊，所以冇意思啦，件事就 都有意思，不过少咗好多意思，即系唔抵咯，明唔明白啊？咁啊，所以嗱，讲翻头先啊，师话咩话？你话系 点摆先至好咧？咁 椰子油系同其他油好唔同噶，好奇怪吓、大部分嘅油咧都系好快就会变坏嘅，尤其是亚麻籽油啦，我成日都讲吓，就你话花生油、粟米油嗰啲咧，佢唔必，就算佢系摆得耐啲啦吓，佢因为落咗啲防腐剂啊，同埋搞其他啲嘢啦，佢已经经过高温啦，咁啊变咗冇乜营养，所以佢亦都唔变坏。嗱，记住有营养嘅嘢咧就好快坏嘅，椰子油系唯一嘅例外，就系点摆都冇事嘅。咁你梗系唔好尽量唔好太真系晒得佢太犀利啦。就你就咁摆喺阴凉嘅地方啊，唔使摆雪柜啦，闲闲地摆两三年，乜事都冇嘅。 哦， 椰子油净系怕一样嘢， 怕咩咧？ 你话怕咩 咧？阳光 唔系， 天气太冻 都唔系。嗱、以前我都唔知啊，衰一样就系、怕水。如果你滴咗水落去咧，佢就又会变嘅。嗱、椰子咧呢样嘢啦，即系椰子油又系啦，椰子肉都系啦，佢系天然杀菌噶。所以通常我都唔点变噶，好奇怪吓。咁啊，但系 陈哥啊，我想问一下咧， 好。 因为我最近咧有啲朋友咧就俾嗰啲叫环保酵素我用啊， 系 我用嚟洗头，洗完头咧我个额头嗰度咧，可能我开得容易啲啊，咁我额头咧就有啲好似干咗咧，就好似有啲粉咁样揩入佢咧，好似粉落嚟嘅，咁啊变咗个头咧好干啊，即系个额头嗰度好干。啲块面就冇嘢噶喎，系啱啱额头嗰度，可能我洗头嗰时咧，唔知系咪即系用得跌得制嗰啲酵素啊？咁而家用可唔可以用椰子油搽佢咧，或者有其他方法咧？唔该。 嗱，我谂咧吓，嗱，我冇喺现场睇过啊，我估计咧，其实就唔关啲酵素事。就是我哋大部分嘅人嗰啲头发咧，都已经坏得好犀利，即係伤害得好犀利。咁咧，而家佢同你洗咗啲清洁嘅嘢出嚟啦，经过咗几次啦。嗱，我建议咧吓，就不如你试下用茶仔粉啦，茶仔粉去洗下咧，咁就会好干净噶啦。再唔系咧，就搵一次搵啲稀嘅醋洗下啦。啊，咁 洗个头定系洗 头发？ 洗头发 系啦吓，啊咁啦， 然后咧，如果喺个额头嗰度，即系好干燥啊。 咁 即系揩入去咧，会有啲粉落面 嘅。咁啊，试下搽啲油咧，椰子油系好好嘅，搽上去啦。 好多谢晒， 即系用椰子油都得噶啦。 系啊，好噶。 多谢晒李小姐， 阿祥哥成日都系咁做噶。 多谢晒李小姐嘅电话。